建党75周年之际，发射洲际导弹或者潜射弹道导弹的可能性好细，但系北韩随时可能发起挑衅。南韩军方正同美方追踪监视相关动向。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明日的阅兵仪式可能是当地史上最大规模。平壤当局早在3月就已经下令动员32000名士兵准备阅兵，当局亦很可能展示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导弹等武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12点。台风灿红集结在大阪西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08点，跌了85点，成交金额9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9点，升3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0.5，升5.5；美团点评272.4，升5.6；阿里巴巴286.6，跌3蚊；云顶新耀73.35，冇升跌；小米集团21蚊，升1.5；京东集团307.8，升2.8；中国平安81.1，升8毫；信义光能13.78，跌1.42；比亚迪123.4，是跌了5蚊；吉利汽车是15.8，升2毫；云顶新耀是73.35，是新上市。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4，瑞士法郎是8.47，澳元5.567，加元5.882，新西兰元5.121，欧元是9.128。每百日元兑港元7.3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619点，跌27点。港金现价报17640元，升咗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56美元，卖出191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九龙湾的宏照道去观塘方向，早前近住林兴街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刚刚清理好，但是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至于早前在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现在东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红磡警署，则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近卫理道。路面方面，在港岛狮头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今次由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 mega box。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ove.

座，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没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你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 活着无对错。 本嚟有姜涛新嘅派台作品，陈永谦嘅填词，新歌嘅歌名叫做《孤独病》。有阵时可能你都会想收埋自己，但系收埋自己收得耐嘅时候，你可能会对于其他人嗰啲微细嘅动作啊，一个微细嘅表情，你都会谂太多。但是其实人家都可能只是想了解一下你，陪伴一下你。 拍一张新的照片，而照片中你那样愤怒，眼神疲倦带忧伤，小小的一双耳朵能听得到震动，有时宁静似深海，无浪有风，狂乱也汹涌，伸手无拜着你的侧脸，瞳孔已闭着但看得见，灵魂仿佛出了 本嚟卢海彤呢首作品，都系话俾你听，有人 care 噶，有人想进入你嘅世界嘅。嚟自卢海彤，作品名称叫做《光》。歌词入边咧，几中意嗰句咧，就系伸手无摆着你的侧面。点解净系可以喺侧边嗰度望到你？因为佢从来都唔敢行到去你面前，惊你尴尬，惊你感觉到唔舒服。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忧伤。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知己。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总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梦恨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 是林欣彤星期派台作品。只要你欢迎的话，对方随时都可以希望进入到你的世界那里的。就算你想沉入去大海那一度，他都会陪着你的。我们有林欣彤这首新歌《次元壁》。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Listen to my heartbeat softly singing you to sleep.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Leave behind a city right now, it's just youLet us move around. Let 你哋在香港的兩個獨立單位，不過有冇 L 今日有 Lillian Wong 新推出嘅派台 single， 作品名稱叫做 Ripples。講嘅就係，就算你沉入大海，我都会跳落去嗰度救翻你上嚟。由林欣彤嗰个嘅外滩嘅世界，嚟到呢首歌入边嗰种水做嘅世界。欢迎呢首嘅 single 名字叫做 Ripples。三点半之前，继续喺水底嗰度，黄耀明， 沿着你设计那些曲， 同埋彭羚， 原地转又转多进风眼落雨 雪窝， 世上万。向心共存，陪我为你沉淀。 逾越了理性，超过自然，瞒住了上帝，让你到身边。即使爱你爱到你变成碎片，仍任我接应你落地上天。如你化作了粉末，谁还要健全？在我的心处吧， 在爱情下， 世界快要变作碎花，趁借机你叹口气吧，答应送我最美那朵水花可以吗？来拥抱着我，凝视漩涡，卷起那热吻背后万尺风波，将你连同人间浸。亲我，灵魂总算向着洪水跌倒，恋爱再蚕食我， 如地望天罗， 不顾后果。 这一贪欢野的我， 是谁在吞没谁也奈何？ 是谁被卷入谁红颜过？ 向心共存， 沉没湖底，欣赏月圆。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帝苑酒店员工。尖沙咀帝苑酒店接获当局通知，需要在下午两点前撤离所有住客，酒店即日起休业至今个月22号。酒店已經安排所有住客撤離，衛生署安排多部中型旅遊巴接載酒店員工前往檢疫隔離。據了解，他們將被送到竹篙灣檢疫中心，員工當中有多少人需要去竹篙灣由衛生署決定。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表示，殘疾人士院舍爆發令人憂慮，院舍國寶之家已經有12人確診，相信仍然會有新的確診個案。他說，香港共有47間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和國寶之家的情況類似，這一類院舍的通風系統和設施等大多差強人意。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認為，政府要成立院舍防疫小組，加入社工和家屬做成員，長遠要推出一連串措施，為院友外出、洗澡和防疫設施制定指引，改善院舍通風系統和防毒設施，否則第四波疫情很有可能在殘疾院舍大規模爆發。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下的遊戲機中心資助計劃和麻雀天狗牌照持有人資助計劃今天起接受申請，一次過50,000元資助，截至申請日期是下個月9日。牌照處在收到填妥的申請表格和文件之後，一般可以在大約2星期內發放資助。兩項計劃是為業務受新型肺炎疫情嚴重影響，以及有關處所被指令在7月中至上月中關閉的牌照持有人或場所負責人提供即時財政紓困。立法會展開新一年度會議，內務委員會舉行正副主席選舉，民主派和建制派議員爭拗，民主黨林卓廷提名建制派何君堯競選內會主席，以執業大律師稱呼。何君堯回應指，婉拒廉署低級調查員林卓廷的提名，林卓廷不滿，要求何君堯收回，何君堯拒絕。主持會議的內會副主席馬逢國認為何君堯並非冒犯。民建聯陳克勤表示，馬逢國主持會議時只能負責內會主席選舉，無權處理規程問題，認為其他議員亦不應該提出規程問題。公民黨楊岳橋批評馬逢國是低級主席，馬逢國認為是楊岳橋的主觀判斷，又說已經作裁決，不會處理其他規程問題。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大致天晴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稍后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42点，跌50点，成交金额1,006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9点，升3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最新系541蚊，升咗6蚊；美团点评271.6，升4.8。阿里巴巴287.6跌咗2蚊，云顶新耀系73.25新上市，小米集团21.1升咗2.5，京东集团308.8升3.8，中国平安81.1升8毫，顺义光能13.68跌1.55，系跌咗1.52，比亚迪股份122.8跌咗5.6。吉利汽车15.84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6，瑞士法郎0.916，加元1.317，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3619点，跌27点。港金现价报1764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19美元，卖出191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芜湖街。另外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时啦入口嗰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比较多车，龙尾喺南塘苑。另外喺南区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02号对开咧，来回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去赤柱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景湾园。另外大潭道近住大潭童军中心一带咧，来回都系比较多车啲。喺九龙方面啦，观塘道上去伟业街天桥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有一间开住灯光极暗的小酒吧，客人走到入店里面，亲切的老板娘都会送他一杯橙香味的 welcome drink， 只要饮一啖，客人就会躺开心扉，跟老板娘倾诉他的爱情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敏感时刻，逢星期四晚有崔杰同主理的喝一口爱情剧场 阿贝罗斯布利兹， 一起听一下属于酒吧客人的爱情故事。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细声讲，大声笑。 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今日咧电话旁边嘅咧有应志月细猫话 ，Hi 你好啊。 嗨，大家好 ，Eric 好， 你好。喂，嗱，咁咧，今年咧就系有第三首你嘅派台 single 啦，咁样系啦。呢一首歌咧，我见你个 MV 下面你都有写埋有人英文嘅 title 添嘅，嗱，中文名叫 Hot 啦，三点水口渴个渴啦，系啦。然之后英文名咧，你又知道呢种 Hot 系咩啦 ？Rolling Drunk 系。 喂，介绍下呢一首歌先，因为今次又系一个系几唔同嘅曲风咁嘅感觉嚟嘅。 其实最原先一开头自己嘅谂法就系不嬲都想尝试好多唔同嘅种类嘅音乐俾香港观众听啦。咁自己觉得出现努力的孩子之后呢、出完咗之后呢就觉得咦出啲抒情沉重嘅歌都出过啦。不如试下出一首轻快啲嘅歌曲啊咁样。但係其实一直题材都未諗嘅。但就一直都揣摩緊就係觉得咦会唔会写啲男女爱情嘅嗰啲斗法啊？啲男仔成日都俾人单劈啊，啲女仔又唔理人啊，咁样嗰啲。咁男仔又有自己用嘅方法啦。 系咩方法咧？你做乜咁突然间收咗呢个位？ 唔系啦，咁我就唔知，即系男仔女仔都好醒目咁样嘅。 OK， 喺爱情上边，咁就同 Oscar 有倾过呢个话题啦。咁佢都觉得呢个话题都几得意嘅，都几值得写。但系有一日咧，因为疫情第二波嘅时候咧，就相对缓和咗啦，有咁样就有机会同朋友去见面啊，饮咗少少酒咁样，见到有啲人行为举止会好奇怪，饮醉咗之后，即系各有各嘅唔同嘅情况会出现啊，有啲人乱咁噏嘢啊，有人喊啊，咁有啲人就即系讲英文啊，即系各有各啦，咁就觉得呢样嘢其实都几得意喎呢样嘢，不如同 Oscar 倾下，会唔会有机会往呢一个主题发展咧？咁样，咁 Oscar 都话咦系，其实都 OK 嘅，同埋香港都比较少一啲饮酒类型嘅音乐咁样嘅，咁亦都系想带出个 message 就系、因为疫情当中好多嘅人都冇办法见面咁样，咁今次咧就好想透过呢首歌话俾大家听，就系、是、不单单只努力嘅时候追梦想嘅时候要努力，但系其实你要玩嘅时候一定要玩得尽兴，如果唔系你好似即系大家依家呢个情况之下想见面都好难，或者想出去玩都好难，所以就叫学咗好耐，咁就如果学咗好耐，记得要学啦咁样。 哦 ，OK， 喂，咁但系咧，因为咧，其实你 so far 都同第三位唔同嘅监制合作噶啦， 系 今次咧就系拣 Agent Chan 同你合作嘅。咁啊，因为譬如阿 Agent 咧，其实近年你听过佢好多就系监一啲可能嚟 band 三啲嘅音乐咁样啦。咁但系今次点解你会就谂起不如试下同佢夹下，睇下啲咩火花嘅咧又？ 其实同 Agent 监制合作嘅时候咧，都喺度一直头痛紧边位监制可以即系会合作嘅时候咧，会有唔同嘅新嘅火花咁样啦。咁有一日咧，就系咁啱听到废学呢首歌曲。 哦，陈建 系啦，系啦，陈建嘅废学呢首歌曲。咁就咦见到佢同时系作词人系 J， 作词人系 Oscar， 编曲系 JNY， 咁监制就系 Agent Chan 监制啦。咁样，咁嗰阵时咧就会觉得咦。其实呢个组合听咗废学呢首歌，亦都系觉得节奏上面系一啲好新嘅元素。咁我都觉得咦会唔会同 Agent Chan 监制合作会有啲新嘅元素嘢可以运用到呢咁样。咁不如尝试下啦。咁都联络咗 Agent Chan 老师，都佢都愿意去做呢件事，都好感恩，好多谢。 啦，因为咧每一次你都系即系暂时啦，都系邀请个新嘅合作单位啊监制去到困咁样噶嘛，咁就变咗你都几有趣，就系你可以每一次咧就好似识个新朋友咁样，咁啊大家第一次见面啊，然之后谂下首歌嘅方向啊，诸如此类。咁今次譬如同 Adrian 佢第一次会面啊，然之后之后成首歌嘅 development 系点样样噶？ 好多谢 Adrian 监制，佢都好愿意去问我嘅一啲谂法，因为始终佢话首歌系你作嘅，你肯定有你自己谂法啦，咁样即系佢都。即係佢都係一啲比較 free 比較 chill 嘅人嚟嘅，個我冇所謂㗎，即係佢個態度就係咁樣，即係嗰下係都好多謝佢，真係令到我學習咗好多嘢。因為之前同監製合作嘅時候咧，可能監製佢哋會覺得，咦一個新人可能未必對音樂上面嘅嘢太多認識，可能同埋前兩首歌咧製作嘅過程嘅即係時間都比較趕住，雖然呢次其實都相對都比較趕啦後尾都，但係好多嘢都係先。是问了我啊，或者大家傾了讨论了之后，令到我更加去再了解监制一个岗位在哪里，即是可能他是落每一步棋，即是真的捉棋，他是一个军师，他是一个率领着军队的大佬咯，是啦，跟着就带着编曲，编曲那边其实落了什么，有什么特别要改啊，或者要加啲乜嘢啊，可能俾咗啲意见，作词嗰边又俾咗啲意见，跟住之后喺唱喺我自己应该点唱嘅时候，亦都俾意见嘅，即系我融入咗更加多嗰样嘢。 OK， 系，因为其实咧，喺作为一个新人咧，如果你能够，譬如先前你同阿舒文有合作过啦，CM Groovy 有合作过啦，咁样，因为其实佢哋都系两个几唔同 style 嘅 producer 啦，嚟到 Agent 又系第三种嘅 style， 其实几好嘅学习过程嚟嘅都 系，全部都真系获益良多嘅，令到我学到好多嘢。之前都喺韩国度读音乐啦，咁其实所学到嘅嘢真系唔及呢一个，即系真正实践咁样去做呢件事。 想住就别有说谎，喝为你只喝，你喝求你的国，为颠倒不知不觉，糟蹋再实会再讲。抛出千尺瀑布，发展出一世命数，抛出天气预报，默默泪过雪糕。只想我跟你盲目，只想起眼就上路，这一刹在赤道。 同埋今次咧，其實你自己都有啲新嘅嘗試啦，即係因為咧嗱，咁你一路提作咧就係、是、填詞就係 Oscar 啦，咁然之後咧第 rap 部分嘅歌詞咧就係、是、應志月你自己寫嘅咁樣，係中間應該一早就預留咗有 rap 嘅部分啦，但係其實多唔多寫呢一類嘅歌詞 其實 rap 嘅歌詞我唔多寫嘅，都係叫做俾自己一個新嘅嘗試啦。 嗯， 我係消化完 Oscar 嘅歌詞，再自己另外寫一段 rap 嘅歌詞去。咁最主要当初係有三点，点解我要自己寫一段 rap 呢？点解有一段 rap 喺里面呢？咁其中一点呢，就係其实当中有好多歌曲平时係一啲 rap 嘅歌，同埋有啲人唱主旋律嘅歌曲嘅时候呢，係两个人去做嘅呢件事。咁所以我好想尝试下係呢两个唔同嘅人填词，亦都係两个嘅語氣態度去填嘅時候，會唔會係有真係突顯出有兩個嘅角色嘅感覺俾觀眾聽咧？即係想保留咗嗰個新鮮感喺裏邊，即係可能前面係唱緊 Oscar 嘅詞，咦係一個嗰、那個好超嘅 character， 而轉去 rap 嘅時候係一個相對串啲嘅感覺咁樣俾觀眾聽。咁第一個係有咁樣嘅感受啦。咁第二個就係想寫更加近香港文化嘅一啲飲酒嘅文化咁樣，因為我自己本身去咗韓國都一段時間，對於香港其實飲酒文化唔係太清晰嘅，咁都係要聽一啲長輩，係啦，聽 長輩添， 唔係全部啦，係啦，全部所有嘅，咁因為依家玩唔到啊嘛，依家呢個境況又玩唔到，咁自己又冇得明白到其實香港玩是一個怎樣的， 是 一個怎樣的 feel， 是啦。咁所以大家都傾過，都知道，即係了解咗之後呢，我就好想將呢個文化融入落去。 嗯， 而第三點呢，就係、是、好想將以前細個嘅廣東話嘅俚語，即係嗰啲用詞，即係平時細個好中意睇周星馳嗰啲電影，即係串啲啊、搞怪啲嘅字詞咧，就扼曬落去。好想等香港人聽落去會有一種親切感，亦都好怕寫得太過書面語同埋太過有距離感咧，我驚觀眾聽落去未必有嗰種感受喺度。因为同得朋友饮酒，我觉得就系、是、即系最串啊，最搞笑个状态系咯，即系唔会话咦你为什么不喝完酒啊？ 系 啦，即系你做咩养金鱼啊？即系啲人就喺度话哇搞错啊！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啦、啊、个态度系啦，今日特登叫做以自己之名写落去，因为真系挑战一下啦，毕竟 喂咁、所以今次应该都系几 enjoy 嘅过程啦，即系啊，除咗有认识到一个系新嘅音乐上嘅伙伴就是、Adrian 啦，咁然之后自己喺音乐上面、除咗系写歌之外，另外仲喺 rap 方面亦都开始填埋词啦，咁样，咁所以又再储多啲唔同嘅一啲嘅武器喺手，咁啊可以就期待你之后更加多唔同 style 嘅作品噶咯，应该会系。 系啊，希望再尝试唔同、更加多唔同嘅作品俾观众听嘅，系咯。咁我自己亦都冇话俾自己定死一个暂时话一个咩风格嘅，亦都系以一个新人嘅状态。咁我都觉得，每一次可能唱唔同嘅歌曲，有唔同嘅 character， 都对我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叫做开始揣摩一下，观众对我有乜嘢嘅睇法，即系声线上面应该点样去表达会更加好啊，咁样先会有更加多嘅进步。 嗯 ，OK， 系咯，咁甚至乎今次个 music video 入边，其实你自己都有少少嗰种喜剧感觉啲嘅角色会出现咗啦。 今次嘅 MV 嘅 character 咧，最主要就系、是、好想好似啱啱所讲噶啦，就系、是、话有两个嘅唔同嘅角色俾观众睇。咁、一个相对就系话比较型咁样，就可能系叫大家去饮酒啊咁样。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好想用翻以前周星驰电影嗰啲感觉嗰啲态度去演绎呢件事情。即係 戴咗副嗰个黑色嘅黑超嗰啲圆咕碌个眼镜啊，系回魂夜咁样嗰啲 feel 嘅，系啦，咁亦都系拎住啲线啊，嗰啲都系睇之前唐伯虎啊嗰啲嘅状态喺嗰度啦。透过呢一样嘢，因为我都未必知道，如果平时透过语气中听呢首音乐，大家会觉得有咩？即系可能听咗个语气会哇好串喎呢个人，但系其实可能。唔知道我代入咗呢啲少少嘅 idea 落去，咁所以我都盡量同導演有講到，咦好想用咗呢啲角色去拍咗呢件事，等到成件事可以更加全神啲。 嗯 ，OK。 而最後尾就係、是一啲經典嘅電影啊，即係嗰啲就係、是、原來我以為自己好型咁樣同個女仔跳舞，但係其實就。帶咗一個女仔發去啦，係另外一個女仔咁樣，咁都嚇醒咗。啲人話夢醒咗，都係呢啲老橋段啦，都係夢醒咗就乜都冇。點知原來夢醒咗個女仔真係喺你隔離，哦、即係嗰下可能會再即係雙重嘅一個鋪排咁樣咯。 OK， 嗱，所以咧，我諗周星馳本人都未必諗到咧，原來自己對於香港樂壇咧係有一個影響力中間嘅。咁係今次你認住你呢首嘅新歌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嘅例子啦。咁樣學呢一首歌。 是啊，因为好想将即平时电影上面嘅无厘头啊、搞笑啊、古灵精怪嘅嘢，即电影真係有好多啊，但係其实音乐上面多唔多呢？音乐上面相对係嗰啲搞怪啲嘅相对比较少啲嘅，即係咁 睇。OK， 咁啊期待下啦，因为而家呢认住今年呢有三首嘅个人嘅派台嘅作品㗎啦，咁啊三种都几唔同嘅 style 啦，咁啊睇下嚟緊呢你第四首、第五首继续陆陆续推出嘅作品。又系啲咩嘅感觉啦？咁而家就可以即系叹住呢一首咧，即系你就而家你冇得饮酒住啦，系啦，因为下昼时间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可以 feel 下嗰种 chill 啲，咁然之后就有一种周星驰嘅感觉嘅呢首作品啊！咁啊，今日要多谢晒应志月介绍咗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叫做《Hot》，多谢晒你今日 ，thank you， 好，拜拜。 悄悄的暗淡，紧你那个人流着汗，直到了疲惫不堪。每个人都有着梦想，才会有向前的方向，才会有回家的模样，才会漆黑中发亮。白色灯光着梦想，才发现自己只是独守着空房。关上灯光，心头更亮，黑暗之中像不曾存在的模样。努力的孩子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埋着头练习不一定有更好的我，只要一直琢磨就变得越闪烁，最后却发现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也许我没能成为你们眼中的我，怎么生命只是掠过，也不会难过，被你听说过就不错。有句无奈最后也变得淡然，没来没去过，但是现在的感觉叫我怎么爱过。这世界从不需要我，抱歉是在你生命中出现过， 一定有好的结果，爱着头练习不一定有更好的我，只要一直琢磨就变得越闪烁，最后却发现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也许我没能成为你们眼中的我，怎么去努力在你生命只是掠过，我已尝试过，我已享受过。 在首都雅加达，示威者纵火焚烧公共交通设施并破坏警局，警方拘捕大约1000人，大部分在今早获释。工会呼吁会员在下星期一发起另一波抗议。新的劳工法被指破坏劳工权益，削弱对环境的保护。最少5个地区领导人表明会将示威者诉求转告政府，或者公开反对有关法例，认为废除法例可避免进一步冲突，减少在疫情大流行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造成更多不稳定。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台风灿鸿集结在大阪西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大致天晴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20点，跌72点，成交金额10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9点，升3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0蚊，升5蚊；阿里巴巴286.4，跌咗3.2；美团点评270.6，升3.8；云顶新耀72.6，新上市；小米集团20.95，升1毫；京东集团307.8，升2.8。中国平安80.8，升5毫，信义光能是13.68，跌1.52，比亚迪股份122.1，跌6.3，吉利汽车15.78，升1.8。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51，瑞士法郎8.486，澳元是5.572，加元是5.888，新西兰元5.128，欧元9.141，每百日元对港元7.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619点，跌27点。港金现价报17,640蚊，升咗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08美元，卖出1,91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交通仍然是繁忙，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10号对开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挤塞的，现在去赤柱方向的车龙排到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反方向去黄竹坑龙尾就过了中坎角道。 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兆辉台，而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玛利曼中学一段咧车龙排到近乐活道回旋处，南塘道上山近住大坑道一段龙尾就排到落跑马地警署对开。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太阳体能活动。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点知道佢骚动音乐嘅？你好啊，严琼。 你好啊 ，Eric 啊。 系。 翻嚟咧，今日话俾你听啦，只要你人生足够努力啊，你 系 可以帮你自己达成你儿时嘅梦想噶。 真系。 系 咁乐天。 咁当你当然啦，你儿时嘅梦想唔好太过分啦。 嗯。 你儿时嘅梦想，如果太过分的话咧，咁你就算系完成咗之后，都唔好意思同人讲啦。 哦。 今日要讲嘅系李友廷啊。 系。佢嘅梦想系乜嘢啊？ 佢细个梦想系想同 世界和平， 系系系，咁有啲难度啦。睇下而家呢个世代嚟讲，系咪？ 系啊，好难噶。 虽然我又好似许愿都许过呢啲咁嘅愿望，不过讲出嚟就唔灵，所以我系因为咁。今日讲李友廷嘅新歌啊，咁新歌咧同魏如萱合作， 系 咁佢就话其实佢大学嘅时候咧，甚至乎嗰阵时大学嘅时候 join 嗰啲咩唔同嘅学生。学生会，咁佢 join 嗰就吉他社，其实佢最开头学嘅咧都系魏如萱嘅歌， 哦、 即系呢个都算系佢儿时嘅一个偶像嚟噶啦。所以我觉得讲出嚟都真系匪夷所思。咁佢就话嗰阵时咧，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好中意魏如萱，甚至乎可能喺未好识乐器嘅时候咧，已经会好希望，如果有机会可以写歌俾呢个女歌手就好啦，会有一种咁嘅感觉啦。咁、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就系、 是、 当你咁未识乐器嘅时候，你想帮一个人写歌，咁系咩感觉咧？即系等于啊，如果我都唔识法文嘅，咁哇，如果可以教佢法国咁就好啦，即系好越级挑战啊嗰种嘅感觉。咁但系点知而家真系俾佢挑战成功啦。咁嚟紧应该新专辑当中就会有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想怎样》，就系李友廷咧同魏如萱合唱嘅。咁其实咧呢首歌本身咧，即系魏如萱就话，其实我系唔明点解佢揾我噶。就算佢解釋咗之後，我都係唔明噶，因為呢一首咧係一個情侶嗌交嘅作品嚟嘅。咁入面咧都係一啲情侶日常甜蜜鬥嘴、打情罵俏、嗌交嘅一啲嘅對話。但係我覺得嗰個咧係非常之喺呢個嗌交同埋分手之間遊走嘅一種對話。即係只要是但一邊咧，如果認真咗咧，咁呢段感情就應該會出現裂痕噶啦。咁點解咧？因為歌詞當中咧。 好好笑嘅，佢就話即係男仔，因為男仔同女仔啊嘛，有兩把聲啦咁樣。跟住咧，女仔就會同個男仔講話：你唔好喺我面前扮可憐啊！我話咗今日唔得就係今日唔得噶啦，咁樣啦。跟住然之後，男仔又會同女仔講話：其實我真係好錫你啊！我可以每一日都揸車接送你，無論幾遠都好啦，咁樣啦。跟住女仔就會回佢。有几特别啊 ？Uber 司机都做到啦、 啊， 我觉得好好啊，歌词真系写得好地啊，咁样啦。跟住女仔又会同男仔讲话：，哇，我先系真正对你好嗰个啦，我可以咧成日一直陪你睇埋啲经典嘅，你话好中意嘅电影咁、啊、样啦。跟住个男仔话：，咪住先，就得我想睇咩？你都好想睇噶、哦， 唔系咯，系你开嘅时候，我唔好意思 say no 啫， 即系咁样啦。所以你谂下，呢、這个头咧，如果开得唔好咧，其实咧直接咧嗌完呢场架就可以分手噶啦。 系啊， 系啊， 撩下撩下呢啲细细微微嗰啲嘢嘛。 系啊，好多新仇旧恨出晒嚟咯。 系啊， 跟住然之后，但系其实呢首歌都系大团结局嚟嘅，就系、是、无论两个人点样嗌，点样嗌，最后都话嗯，虽然咁样成日同你嗌交、嗯，但系有呢个人喺我身边真系好啦。 嗯， 系啦，我觉得呢首歌最大嘅缺点就系、是、佢大团结局。 系，如果真系要分手收场，你就觉得好啊。 系啊，最中意呢啲故事咧，好黑心啊！呢啲人类真系咁样啦。咁然之后啊，艺娱圈都话头先讲系情侣嗌交嘛， yeah. 于是乎艺娱圈自己都喺即系社交平台讲话。其实你找了一个已经做了人家阿妈的女歌手来跟你一起在打情骂俏。 是。 是什么想法呢这样。不然之后艺娱圈都说不紧要你够胆写给我我实够胆唱的这样啦。 咁、啊 okay、 然之后李友廷都讲到刚才都说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即是小过的时候很渴望可以合作的人啦。咁他又觉得好想同他合唱一首好甜蜜的情歌。 哦、 因为他拍 MV 之前呢他脑海边幻想的那些画面呢。 拖着他手转圈圈的 这些。这些你真的太看笑他了。你知道他想到那些呢 是老爷和丫鬟互相追逐的游戏。 呢个一啲都唔系恋情嘅 feel 嚟， 我 呢个系职场性骚扰。 佢就话：啊，去拍 MV 之前都好兴奋啊，好想知道个剧情会系点咧，会唔会系有个丫鬟追住老爷？唔系，出嚟调翻转，老爷追住丫鬟，哈哈，老爷你嚟追我啦，嗰啲嘅戏码。跟住然之后， 呢个系你曾经同程振鹏录过嘅 trailer。 你唔讲系咪？哎呀，真系好记性啊！呢 我真系好记得啊！你仲系老爷唔好啦、啊，啱啱嗰日节日嘅 promo 你都唔记得咗啦， 唔记得咗，好似都系中秋，旧年中秋 系咩？ 类似唔记得咗啦。 OK， 系啊，不过唔紧要，呢啲 忘 记 佢啦。 十不相瞒，都系呢条吹蜡系我上位嘅开始嚟嘅。 系啦， 你睇我同我哋台长发生咗啲 大丫鬟啊， 发生咗啲咩故事喺背后咁样。系啦，所以其实呢首我觉得系一首真系好开心嘅歌嚟嘅，同埋唔淫荡噶吓，我哋头先讲紧人哋好清爽嘅一段嘅感情嘅关系啦， 系我哋过分地渲染佢。 听下啦，李友廷同埋艺娱圈嘅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想怎样》。 佢嚟一讲完之后。我的演绎就是个老爷、欸、追住追住、啊 欸、老爷你想点、啊？ 唔系个丫鬟系老爷你想点啊？ 有一次被拒绝，想不到我也会有这天。怎样才能够让你甩开包袱和偏见？ 你不要装可怜，我说改天就真的改天。离开舒适圈观察你，还需要些时间。我在等 一句， 一句你内心真实的告白。可是你。 只为看见你最真的样子，我可以每天开车接送，不孤独不孤， 才不是独儿司机也能做到这点。 想怎样，我的脾气也是有极限， 为我超越他。 哦，好啦，我愿意。 我可以对你一直重复经典的电影。 等一下。就只是你想看而已，想怎样，其实想怎样也不确定，但这样有你，好像。 心。把你画中的画都听，仔细地面先警惕。 老娘难得放水，难道还要我丢游泳圈？满天的机会给你表现，半个没发觉我在等。 等一句， 一句你内心真实 的告白。 可是 你 难道都不明白？ 赌一口气，只为看见你最真的样子。我可以无论多晚都能陪着你失眠。 太风雪这种献殷勤通常最危险， 像这样我的脾气也是有极限，被我超越它、好啦，我愿意。 我可以让你无聊生命为人惊喜。 等一下，所以具体是可以做什么事情？想怎样，其实想怎样也不确定，但就要有你，好像每天都很开心。想你， 想你， 我 是我， 别成了讲着电话望上星空，两颗心莫名的连成了线。我可以观光客的垃圾统统帮你捡。 才不屑当我是别人路过的风景， 被你改变不知不觉，所有闹脾气听起来都像我爱你，所有我爱你该不会是不会作意。 阿如轩今年大概系咩年纪？咁卅几啊？ 十有。 哦，但佢 keep 到嗰种质地喎、 啊。keep 住嗰种少女感系。 系啊，但而最紧要嗰样嘢就系咧，唔系个个想有呢种少女感。 嗯。 啲人都会受落噶嘛。 系啊，好似我成日扮少女。 系啦、啊，你明咯嗬？ 做咩讲系啊？系得咁顺啊？你唔系应该呢个时候冲出嚟安慰下嘅咩？ 根本就系呢啲辣火奶奶嗰啲声嚟噶嘛？你扮咩少女啫？ 对唔住咯， 系啦咁样， 37岁佢今年， 系咯，但系佢 keep 到呢种质地几犀利， 我 呢真系唔系个都得噶， 系咁，但系其实我好坦白啊， 系， 我觉得佢咧一路以嚟佢冇刻意营造个少女嘅感觉嘅， 哦，咁呢个好紧要， 你做咩望住我咁诚恳地讲？ 系啊，我谂起另一个歌手嘅名字， 唔系我讲，冇冇， 但系佢就系嗰种就系、是、未啲观众开始未必系完全地受落咯。咁、你唔知究竟係 marketing 嘅問題啊，定可能係觀眾問題啊，唔知啊。總之係大家水火不容咁樣咯，係。 係，嗯，好啦，夠啦嚇。 係啊， 介紹下呢首新歌，李友廷。 係啊，李友廷嘅點樣咧？ 你藝高人膽大咗好多。 我都離開呢個節目啦，我都話。咁同埋你真係網民啲嘢係寫得出嚟嘅，大家都睇到。係 網民 嘅真係種觀察嚟嘅。咁有陣時，尤其是有咁多嘅唱片公司，佢可能咁著重一啲網民嘅一啲嘅 comment 嘅時候，咁會唔會就係呢啲嘅 feedback 你會 take 件做 account 啊？定係 OK 我唔理，我堅持就係要佢行呢啲路線啦、啊、咁樣。咁我都會幾期待嗰個故事嘅發展落去㗎。系咯， 可能你坚持到头，你就会有收获咧。 系啊，即系或者话唔定你杀出一条新嘅血路又唔知咧。Who knows？ 即系不介意别人嘅批评嘅意见，都可以系一种取态嚟嘅。 Exactly， 系啦。咁我哋讲翻阿如轩啊。 咁阿如轩佢自己本身嗰个情况就系佢真系冇坚持要行一个少女嘅状态。 系， 但我觉得应该唔讲佢呢把声咧，即系唔系我哋传统靓声或者好。好唔易認嘅聲咧，其實好易認嘅一把聲咯。於是乎，我覺得佢好識用聲啊！即係我哋成日啲歌手訪問咧，都話我可能唱歌老師或者監製話我未識用把聲啊，又或者我終於開始識用把聲啦。咁我覺得佢唱一啲好 set 嘅歌，甚至乎佢之前嗰隻碟其實都係最新嗰隻碟啦，《藏著並不等於遺忘》。佢入面有兒歌添， yeah. 即係有啲兒歌 vibe 嘅嘢，我都覺得佢做到嘅。即係嗰啲就係我哋。好坦白讲就系咩叫做好识用自己把声咯。 不过咧，我好怕听到我唔识用自己把声嘅。 个嘅论调嘅， 系、啊、 噶，系啦，因为我觉得你诶识个歌手，你本身应该你识用自己把声，不过你有你自己一套用声嘅方法。 哦， 如果你系完全唔识用把声嘅话，咁你点解会唱歌啫？系咪先？只不过你可以话，我、嗯哦、今次可能同一个新嘅单位合作，喂，佢 inspire 到我多啲嘅可能性。咁我觉得呢件事系 make sense，、哦、因为我好怕就系、是、呢一种咯，即系我唔识噶，我唔识噶，我嚟学嘢噶。但系唔系噶嘛，你乐迷系真金白银，即系如果佢真系俾钱去到睇你嘅 show，、嗯、买你嘅歌，诸如此类，咁你冇我唔识噶咁样，咁其实呢件事系唔 make sense 噶嘛？ 即系咁，我嘅解读就系所谓识唔识系你可唔可以用你把声做唔单止一款嘅歌咯？ 哦，咁呢個解讀就 make sense 啲啦。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你一款都處理唔到，咁就算啦。 係咯，你淨唔識唱歌咁樣。係 啦，咁就算啦。 咁唔緊要，你可以賣第啲嘢嘅。 係啦，即係好多出路。 觀眾緣啊，諸如此類咯，都可以令到一個歌手成功㗎。其實。 所以，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是、你如果即係好多人都係得一把聲，又或者你把聲嗰個變化有啲窄，甚至好似藝圓圈咁，呢、這個辨識度太高啦啲聲，其實某程度上限制咗你講故事嘅可能性㗎嘛。 係。 咁但係點樣適用嗰把聲講唔單止一種嘅？故事，我覺得嗰個就係我眼中我頭先解讀嗰種所謂適用聲嘅。 哦，係，咁一路要儲嘅呢啲嘅 經驗咯， 經驗係會幫到嘅，係啦，嗰、那個可辨識度之餘，就係你嗰個嘅可塑性有幾高。 唉，都 係咁樣樣咯，係啦。咁啱啱阿瓊介紹咗呢一個就係由同二視偶像合作嘅一個嘅合唱嘅作品啦 。有李友廷、魏如萱嘅呢一首新歌，嗰個名稱叫《想怎樣》。 係啦，喂，咁但係你講到一個係辨識度高嘅歌手。手啦，咁啊，JC 系其中一个啦，陈明同啦，系啦，咁啊，不嬲听佢唱，譬如你听佢唱一啲系惨情啲嘅歌咧，你都知道，喂，手到拿来噶啦，咁、然之后佢今次咧就有一首新歌，咁啊新歌嘅时候咧就，咦，佢又尝试一下，就系挑战下自己，喂，我唱除咗惨情以外，其他嘅作品又会点咧？咁、我都觉得佢 carry 得几好嘅，系啦，咁啊呢首歌就系、是，我开头都有歌名啊，一对替代一个嘅意思即系咩咧？因为我未听晒嘛，因为我估系即系惨情系列啦，咁点样嗰一对替到一个咧？系咪你嘅男朋友俾人抢咗定系点样咧？所以佢嗰一对就替做咗你呢一个咧，咁样。 哦，系哇，你 嗱，我开头嘅解读系咁嘅， 几好啊！ 系即系俾人抢男朋友嘅歌嚟嘅， 系 系啦，可以接住李慧敏嘅，你咪好结果咁样啦，系啦。咁但系原来再听真啲咧，其实唔系嘅，就系讲喂，其实一对始终即系我哋有好多一齐可以共患难啊，互相支持啊咁样。咁其实总好过一个人咁样，即系值得珍惜嘅又多好多。系啦，咁啊，今次嘅填词就系张楚乔啊，咁啊，作曲咧就系 WE5， 然之后编曲咧同埋监制都系何炳，揾嚟有 JC 啊，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一对替代一个》。 想记得。从何时跟你遇见，沿路有过惊险，为求同步去改变，情感也许从无心之间早引领路线，缓缓地接近你，慢镜拍低每天，让记忆随时光散落将浪漫呈现，让我看真原来相恋似穿针引线，需要学会专心不要敷衍，悬崖或低谷如无法可免，靠着这热吻共抱世间变迁，从一开始找到了最好，从来都知你爱护我，这一刻经历就算多，原来一起可分担更多，复杂过才明简单都够好，足够快乐过，从今一对替代一个，甜蜜总比苦涩多，从今开始不要谁来许可，情人从来都喜爱我是我，可交出心灵犹如当初，谈情根本不必惊结果，因为你才明简单的抱拥足以抱住我，从今一对替代一 住我。共你一起，才明了不靠卖相，仍愿意去欣赏，从相识已经恋上，场景太多，难忘于街中跟你笑着吻，甜蜜地眼望眼，越看越觉得吸引。从一开始找到最爱的这一个，从来都知你爱护我，这一刻经历实在太多，原来一起不必讲太多，复杂过才明简单都够好，足够快乐过，从今一对替代一个，甜蜜总比苦涩多， 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帝苑酒店员工。尖沙咀帝苑酒店接获当局通知，需要在下午两点前撤离所有住客，酒店即日起休业至到今个月22号。酒店已經安排所有住客撤離，衛生署安排多部中型旅遊巴接載酒店員工前往檢疫隔離。據了解，他們將被送到竹篙灣檢疫中心。員工當中有多少人需要去竹篙灣，由衛生署決定。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說，殘疾人士院舍爆發令人憂慮，院舍国宝之家已经有12人确诊，相信仍然会有新的确诊个案。他说，香港共有47间私营残疾人士院舍，和国宝之家的情况类似。这一类院舍的通风系统和设施等大多差强人意。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认为，政府要成立院舍防疫小组，加入社工和家属作成员。长远要推出一连串措施，为院友外出、冲凉和防疫设施制定指引，改善院舍通风系统和防毒设施，否则第四波疫情很有可能在残疾院舍大规模爆发。立法会展开新一年度会议，内务委员会举行正副主席选举，民主派和建制派议员争拗，民主党林卓廷提名建制派何君尧竞选内会主席，以执业大律师称呼。何君尧回应指，婉拒廉署低级调查员林卓廷的提名，林卓廷不满，要求何君尧收回。何君尧拒绝。主持会议的内会副主席马逢国认为何君尧并非冒犯。民建联陈克勤表示，马逢国主持会议时只能负责内会主席选举，无权处理规程问题，认为其他议员亦不应提出规程问题。国民党杨岳桥批评马逢国是低级主席，马逢国认为是杨岳桥的主观判断，又说已经作裁决，不会处理其他规程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反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等美方官员在不同场合指责中方胁迫他国的言论。佢话对于所谓受到胁迫，国际社会的第一反应应该是美国。华春莹表示，美方一些政客在世界各处威胁包括盟友在内的各国，在各种问题上必须按照美国的旨意行事，试图将其他国家绑上反共反华的战车，甚至公然以断绝合作援助、制裁相威胁，大搞信我者昌，逆我者亡，各国感受都好深。针对美国的施压言论，相关国家都纷纷表示将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独立作决定。华春莹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挺直腰板，坚持原则和正义，独立自主做出最符合他们国家和人民的选择。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19点，跌74点，成交金额11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9点，升3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9.5，升4.5。阿里巴巴286.2跌3.4，美团点评270元，升3.2，云顶新耀72.75新上市，小米集团20.95升1毫，京东集团307.8升2.8，中国平安80.8升5毫，信义光能13.66跌1.54。比亚迪是122.4跌了6元，吉利汽车15.8是升了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1，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7，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619点，跌27点。港金现价报17,69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81美元，卖出1,91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毛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现在在东港中心。至于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反方向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跟住变电站那段就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文咸东街是车多繁忙，龙尾在花园道口。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蓝塘道上行去大坑道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在城和坊近住跑马地警署。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比较多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喺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啊，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慢线嗰度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丽景。重复一次啦，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丽景。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我收到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电话，说我犯了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我当然不信了。 这些是骗徒常用的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18222，重要的事要讲三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啊。 4:40，翻嚟苏动音乐阿琼嘅部分。疫情又起啦，咁假期到底系咪应该留喺屋企，又成为咗我哋好关注嘅一件事啦呗。但其实我就觉得留喺家中都几好，唔使刻意打扮，自由自在咁样。 介绍啊，来自台湾的这一队的乐队，他们叫做梅先生。那个名称叫做废废，一个废都不够，要废两次才行。虽然他们想表达的是人生当中不要太强求自己做到些什么，但其实我觉得放在疫情当中啊，尤其是摆喺太活泼嘅香港人身上，都几啱噶。 唱着想变成梦手，安分的人跟着树走。 词当中最后一句讲到话，远离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啊。咁现代社会即系正常生活当中，好少有打打杀杀啦。应该系讲紧啊吓，唔好扯得自己太尽啊。讲到佢本撇，又或者有啲沧桑嘅声音，甚至乎系老味好重嘅歌声嘅话咧，好要同你介绍跟住落嚟呢一对嚟自台湾嘅乐队，佢哋叫做老王乐队，嗰个名称好长嘅，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但系呢把声唱呢啲歌咧，系好啱数嘅一件事嚟嘅。 找到解决的方法，却发现孤独已在我心底生根发芽，期待着期待着旁边的妹妹能跟我说句话，刺痛着刺痛着我的心啊，而所有的梦想都有终点，理想绝不会轻易改变，你聪明的那都在努力往前哦，你的闭上眼，在这个孤独世界我们带着明天。三个小时的时间才找到了睡眠的方法，却发现阳光已悄悄洒落我房间的沙发，翻转着翻转着想把眼睛给闭上，可是太阳却刺痛我的眼睛，所有的美梦都会终结，你聪明人啊都在努力往前，我无力的闭上眼，在这个孤独的世界我等待着明天。 为你介绍老王乐队，其实是一对台湾的独立乐队，但其实很多乐评人都说这个主音唱歌的口音其实好像内地北方的主音，他们都说其实因为一路以来听到很多北方民谣歌手受到他们的影响，受到民谣歌手的影响之后组成了摇滚的乐队，他们叫做老王乐队。 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铺，如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 因为阿琼是一个会买唱片会买文具的人，但是在这个城市当中，无论是唱片铺还是文具铺，都似乎是买少见少的时候呢，我是难免会有少少失落的，希望一起守住这些文化啦。 听我教的声线多温润，高音清低音美有轻有重， 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好，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 在今年的银河修理员《爱的美都市》之后，第三首 DJ 同黄伟文合作的歌曲，歌曲名称叫做《最后一间唱片铺》，一起来守护留给香港的这些的音乐。 卡式带与这里安心睡，等知音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多这里不恐惧，吸消失与去有数位里，捱下去捱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破到美句写新伴随，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脱险找到路，祈求就似这唱片铺，一起撑到最美，一起自豪。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门坏了色鬼串了让我修补，如果你来打气有信心撑到老。 这首歌是平眼中啊，我觉得是讲坚持下去的浪漫。在这个无论做唱片还是讲真爱都好像有些格格不入的年代，告诉你他们还撑着最后一间唱片铺，选择 DJ 作品《最后一间唱片铺》。 你不需要无情的假面，只要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口味别浪费时间，欢迎你来到这个新世界，有什么忘的醉或记着开的眼，陪伴你的是谁激烈的断了线，无所谓的明天却后悔的作业，挣扎在所难免，放纵却无条件， 唱阿爆的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新世界》。每一次播呢首歌嘅时候，我都想问下你嘅，到底新世界喺你眼中一个点样嘅地方？喺入边好方便嘅生活啊，定系好发达嘅经济咧？又或者其实喺当中，你会希望多啲唱片铺、多啲文具铺，先至可以感受呢个城市应该有嘅温度，同埋留俾我哋嘅嗰种嘅温暖呢？揀你今日最后一首作品。其实我觉得一个唱片铺或者一啲文化呢，对任何一个城市都係好紧要嘅。因为留低咗嗰啲之后呢，你会发现呢个城市好似係有啲记忆，有啲温度。尤其是一啲旧有嘅回忆啦。最后一首作品揀你张国荣哥哥自己作曲林夕填词。重新編曲嘅。 到非我不爱。 歌曲名称， 如果要感慨多过可爱， 寂寞有害。 如果你竟让万岁千岁地爱偏爱，如果我只要一脸恩爱，何必要给我一世等待？而你欣赏我，因我本性不会改，别太认真，认真怎可放开自在，不自在。若要被爱，别要为任何事自在。任人爱，将苦心抛落海。若爱过我，便应该很明白，寂寞有害。问人爱，为何还怕伤害？失去我去换九千种期待。如果你感到非我不爱，如果要感慨多过可爱，如果你竟让万岁千岁地爱别来，如果我只要一点恩爱，何必要给我一世等待？你欣赏我，因我本性不会改，别太认真，认真怎可放开自在，不自在。若要被爱，别要为任何事自在。任人爱，将苦心抛落海。若爱过我，便应该很明白，寂寞有害。问人爱，为何还怕伤害？失去我去换九千种期待，无害。试试去把它放在心内，试试与它玩接力赛。离离和合合，你的放音将更加的可爱，我会更舍不得去放分开。放开自在，不自在。若要被爱，别要为任何事自在。任人爱，将苦心抛落海。若爱过我，便应该很明白，寂寞有